《聊斋志异》第十篇，这是 David Fan 为 Libri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《聊斋志异》蒲松龄著，第十篇，成仙。文登周生与程生、少贡比宴，遂定为楚旧交，而成嫔。故中岁长一周，以尺则周为长，呼周期以扫，节序登堂，如一家焉。周期生子，产后抱足，既聘王室，诚以少故，未尝请见之也。一日，王室弟来行子，宴于内寝，程氏至，家人通白。周作命邀之，诚不入，辞去。周移席外设，追之耳环。府座即有人白别业之仆为一宰众吃者。先是黄吏部家穆雍牛欺周田，以势相构。穆雍奔告主，捉仆送官，遂被斥责。周结得其故，大怒曰：皇家牧诸奴，何敢耳？其先世为大夫服役，促得志，乃无人耶？弃田坑邑，愤而起，欲往寻皇。程纳而止之曰：“强梁世界，原无皂白。况今日官宰半强寇，不操毛虎者耶？”周不听，程谏止再三，至气下，周乃止。怒中不适，转侧达旦，谓家人曰：“皇家欺我，我仇也，孤治之。”亦令为朝廷官，非世家官，纵有互争，宜须两造。何至如狗之随叟者？我亦诚至欺庸。是彼将何处分？家人悉怂恿之，既遂决。具状复载。宰立而制之，周怒，与亲宰，宰惭愧，因逮祭之。陈后，成王访周，使之入城送礼，急奔劝止，则已在囹圄矣，顿足无所为计。时获海寇三名，宰与黄陆主之，使捏周同党，据辞身处顶衣，棒掠酷惨，成入狱。相顾凄酸，谋寇缺。周曰：“身既重干，如鸟在笼，虽有弱弟，正足共囚犯耳。”程锐身自任曰：“是愚则也，难而不及，吾用有也。”乃行。周弟进之，则去已久矣。至都，无门入控，相传驾将出猎，程欲引幕室中。俄驾过，俘虏哀嚎，遂得准，亦送而下，驻部院审奏。十月十月余，周以乌服轮辟，院皆御批，大骇。扶提宫宴，黄亦骇谋杀周，因路奸者，绝其食饮。帝来馈问，苦尽拒之。程又为副院升屈。使蒙提问，夜已饥饿不起。院台怒，杖毙奸者。黄大怖，纳数千金，主为迎托，以示得蒙龙提免。宰以王法拟留，周放归，亦肝胆诚。程自经送祭，事情尽灰。昭周协引，周逆少妇，辄迂笑之。程虽不言。而亦甚绝。别后数日不至，周使探诸其家，家人方遗妻在周所，两无所见，始疑。周心知其意，遣人踪迹之，四贯褐骨，物色待变，时以金帛苏其子。又八九年，程乎自至，黄金敞服，黯然道貌。周喜， 把毕曰：“君何往？使我寻欲辨。”笑曰：“孤云野鹤，栖无定所。别后幸复顽见。周命置酒，略道问阔，欲为便意倒装。丞笑不语。周曰：“余哉，何弃妻奴犹必喜也？”丞笑曰：“不然，人将弃于其何人之能弃？”问所妻止，答在崂山之上清宫，继而抵足寝。孟城裸伏胸上，泣不得息。讶问何为，叔不答。忽惊而悟，忽诚不应，坐而所知，杳然不知所往。定疑时，始觉在城榻，骇曰：“昨不醉，何颠倒至此耶？”乃呼家人，家人火之。俨然成也。周固多姿，以守自履，则殊无己境。曲径自照，讶曰：“程生在此，我何往？”已而大悟，知程以幻术招引，意欲归内，帝以其贸易，进步听前。周亦无以自明，即命仆马往寻程。数日入崂山，马行疾。仆不能及，休止数下，见与客往来甚众，内一道人目周，周因以诚问，道士笑曰：“尔其名矣，似在上清。”言已尽去，周目送之，见一室之外，又与一人语，亦不数言而去。与言者见至，乃同舍生，见周，恶曰：数年不悟，人以君学道名山，今上游戏人间耶？周述其意，生惊曰：“我是欲之，而以为君也。去无几时，或当不远。”周大异曰：“怪哉，何自己面目涤面而不知时？”仆寻至，即持之，竟无踪照，一望辽阔。进退难以自主，自念无家可归，遂决意穷追，而怪险不复可依，遂以马复仆归，以礼自往。遥见一同独坐，趋近问成，且告已故，同自言为成弟子，待贺衣粮，岛屿俱行，兴饭露宿，绰行疏远。三日始至，又非世之所谓上清。时十月中，山花满露，不类初冬。同入报客，乘机俱出，始任己行。执手入，置酒宴语，见异彩之禽，寻人不惊。声如生簧，时来鸣于座上，心甚异之。然陈俗念妾，无意流连。地下有蒲团二，夜雨并坐，至二更后，万绿俱寂，忽似瞥然一顿，深觉与诚意味，疑之，自履汗下，则于思者如故矣。既属浩然思返，诚不留之。月三日，乃曰：“起稍寐兮，早送君行。”甫交结。文成呼曰：“行装已具矣。”遂起从之。所行殊非旧途，绝无几时，李居已在望中。成坐后路侧，彼自归。周抢之不得，因举举至家门，叩不能应，思欲越墙，觉身飘四叶，一涕一过，凡摇数重环，实抵卧室。灯烛盈燃，内人未寝，浓浓与人语。视窗已窥，则妻与一丝奴同杯饮，壮甚遐谑。于是怒火如焚，即将掩直，又恐孤立难胜，遂潜身脱军而出，奔告成，妾起为助。成慨然从之，直抵内寝。周举石窝门。内张皇甚，内郁急，内闭一间， 乘波以见，哗然顿披，舟奔入，不冲户而走，乘在门外，以见击之，断其坚壁。舟执期考讯，乃知被收时，给予仆司。舟借箭决其首，卷长停数间，乃从城出，寻途而返。蓦然忽醒，则身在卧榻。惊而言曰："怪梦参差，使人骇惧。"成笑曰："梦者兄以为真，真者乃以为梦。"周恶而问之。成初见视之，见血犹存。周惊答欲绝，窃疑成仇章为幻。成知其意，乃簇装送之归。荏苒至里门，乃曰："愁夕之夜，以剑而相待者，非此处耶？吾厌见恶浊，请还待君于此。如过不不来，余自去。"周至家，门户萧索，似无居人。还入弟家，弟见兄，双泪俱堕，曰："兄去后，到夜杀嫂，哭长去，哭惨可悼。"于今官捕未获，周如梦醒，因以情告，借勿咎。帝错愕良久，周问其子，乃命老媪报至。周曰："此襁褓物，宗序所关，帝好视之。兄欲辞人事矣。"遂起，径出。帝涕泗追晚，孝行不顾，至野外建城，与俱行。尧回顾曰："忍是最乐。"帝谕有言："臣阔袖一举，急不可见。"怅力遗时，痛哭而返。周帝朴拙，不善治家人生产，居数年，家亦贫。周子见长，不能言师，因自教读。一日早至斋，见案头有函书，兼封甚固。千题，众民起，审之为凶计。开示，则虚无所有，只见爪甲一枚，长2指许。心怪之，以甲至檐上，初问家人所自来，并无知者。回示，则岩石灿灿，化为黄金，大惊，以示铜铁，皆然。由此大富。以千金赐程氏子，因相传两家有点金术云。成仙，完。Recorded by David Fan，2009年5月。